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节目又翻嚟啦，我哋都系请翻笋哥喺度，好唔好意思啊？我哋今次啊停咗两个礼拜，啲网友已经好鼓噪，同埋真系 鼓噪啊！屌，有冇人听啊？ 有，真系有人听，好多人都渴望我哋再出声，因为病咗啦，我就病得好紧要， 我就太捻忙忙都就快想病。 系啊，我就真系病到呕电啦！屌你好，好衰唔衰放假先嚟病，我屌佢老尾。 系咁啊！ 话唔系话，屌你老尾，仲讲一个系咁啦。 喂，啲人系冇嘢做先会死噶 喎。系咩？ 你佢嗰啲人通常辞咗呢个退咗休，跟住就好钉 收皮 噶 嘛， 系咯。 屌， 因为你觉得任务完成啊嘛。 唔系啊！屌你老尾，咁 你知唔知人系有呢个自我毁灭嘅机制嘅？ 哦，我哋今集讲咩先讲啊？ 讲自足啦， 唔系，屌自足嘢都系。 讲疲倦啦，不如。 好，我哋今日谈疲倦。咁啊，人类有一个咁嘅机制嘅咩？ 有，即系咧，如果你个即系你知道喺呢，无论心理学同医学里边都会讲暗示噶嘛。 系。 譬如话，你知道喺药物里边咧有一个叫 double blindness test， 有冇听过？ 冇聽過。 Double blindness test 係咩咧？譬如話我同你都係唔，我同我你俾只藥我試。係。咁咧，但係咧，你俾只藥我嘅時候咧，只藥就人哋俾你嘅。係。咁即係我同你咧都唔知嗰只藥係真定係假嘅。 哦，即係有一個就食 placebo 嘅，即係有一個就食嗰只藥係可能維他命 C， 有一隻係食堅嘢咁樣。係 啦，所以點解叫 double blindness 咧？就是、兩條盲工啊。係。就 是、 你同我都唔知嘅、哦，只有測試嗰個先知嘅啫。係。咁然後咧，有一啲人咧，佢係食假藥咧，佢都係會好翻嘅。呢、這個就係自我暗示嘅力量。自我暗示就係你自己俾一個 command 俾自己。 但我成日自我暗示，我扯到旗，但都係扯唔到旗喎。 即係有時會，即係我呢個呢個肯定只係得一半成功㗎啦。 屌你，我連半揀都唔得喎，大佬。 用得太多啊。 係咩？ 即係咧，我諗係呢個。啲人話點解會啲人會生 cancer， 即係會做完嘢先會生 cancer 咧？係、因為你暗示話俾自己聽，你嘅事已經完結咗。係啊，咁、然後你覺得冇咩好做嘅時候咧，你就暗示毀滅自己。嚇、咁、然後就會生產癌症。 咁、樣。 係啊，所以唔開心嘅人先容易有癌症啊嘛，開心咪冇事。 係咩？ 係啊，你有冇見到啲人笑眯眯又會生 cancer？ 好少咯。 咁啊係。 你通常咧見到啲人，喂睇親佢都係有病嗰啲，哎怪咧，佢應該遲早都係。 屌你老味，咁我遲早都係。 都唔出奇啊！ 唔係我鳩唔硬，咁嗰日佢金轉，咁條女就話：喂啊四哥啊，不如咁樣彈啦，粒春物就好啲啊！我屌你啊！ 點彈咧？ 彈撚完咪好啲啊！係永遠不舉啊！你係咪好撚憎我啊？屌你！ 啱討論下疲倦咧，係我近排都有個幾深入嘅體會啊！就係咧，自從喺十月開始咧，我已經係不停工作，直到而家十二月。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其實就算不停咁樣瞓覺咧，我都係唔可以改善嗰種我覺得好攰嗰種。 你嗰種疲倦唔係肉體啊，就係、是、來自靈魂嘅疲倦啊！屌。 係咯，我係覺得有一種靈魂上面嘅疲倦咧，令到我覺得哇好撚攰。即係其實可能我唔係好攰。 嗱，我哋做呢行咧，有啲同事咧就真係即係。我接觸好多啊，有幾個同事直頭係唔翻工，即係唔翻工到冇一份工啦。咁原因就係、是、可能嗱，我其實做呢行都幾厭惡性同埋幾辛苦，嗰種嘅勞累未必係來自你體力，係你直頭唔想再去面對嗰種工作嘅處境、環境同埋人物。咁、你會令到自己真係有一個勞累到你瞓覺瞓幾多都冇幫助，你攰到直頭係。一翻到去或者你一起身擘大隻眼已經唔撚想去做人，淨係想瞓撚落張牀度嗰種嘅感覺係好撚辛苦啊！即係呢排我成日都諗一樣嘢，工作其實是一樣蠶食得我哋生命好多好多嘅嘢嚟，尤其而家香港嘅工作，同埋而家世界性嘅工作。嗱，我點解講世界性嘅工作呢？就係、是、你發唔發覺而家呢個社會全球一體化之後，人已經淪為一種工具機器。你冇一份工作係你話覺得啊係冇咗唔得，邊個都可以 replace 你嘅工你嘅職位，或者話你有啲咩獨屎嘅嘢係唔得係冇噶，只要你一離開嗰個位，第二個人就可以 cover 你 replace 咗你嗰個位，等於維基解密個老細，維基解密個老細冇咗，而家佢個助手又整多個即係嗰啲解密網出嚟啦，可以，即係呢個世界冇獨家噶，而家呢個社會，咁你覺得個人好？劳累，你就算做好多好多好多， offer 咗更多嘅體力精神落去一份工，俾多啲嘢落去，屌你老味冇撚咗你第二個一嘅唔得。 同埋咧，你嗰樣嘢咧做得唔好就由自可啫。你萬一咧，你做任何工作都好啦，都少不免你要活喺一個網絡裏邊。 啱。 而你係如果喺個網絡裏邊，你係要負責將資訊 A 搬去俾資訊 B 嘅話咧，或者將貨品 A 交俾 B 君嘅話咧，其實中間嗰種 connection 你係令到你每日有大量嘅資訊啊，而每樣嘢都係好濕碎嘅。 係啊。 譬如話啊，九號士，記得嗰件包裹唔可以調轉。 啊。 A 君咁同你講。 係。 B 君咧就話俾你聽，啊九護士呢封信咧要十一點前送到。係。C 君咧就話俾你聽咧，你下個禮你今日晏晝咧五點前要報價咁樣。 係。 好啦，我當你有三個任務，你聽落去都好瑣碎啊。 係。 好啦，你將頭兩件交俾呢個速遞公司做。 係。 喂，你記得唔好倒轉咯。 啊。 我點樣可以 check 佢咧？咁然後咧，你又買過嗰啲咧，唔好倒轉嘅 sticker。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你知道佢有一珠一倒轉咗，佢 check 到 啊嘛。就 check 到噶啦嘛。啊。 咁然後，好啦，你諗辦法去管理佢。 啊。 跟住，哎呀，又真係倒轉咗喎。跟住，又咧，你咧又然後咧，你又要諗下啊，點樣同人哋交？ 貼翻個 sticker 調翻轉佢。 嗱，又或者啊，究竟個速遞究竟幾點鐘先到嘅咧？ 啊。 佢究竟係唔係佢會遲到嘅咧，咁你好擔心喎、 啊。 件嘢喺佢嘅手上邊， 你控制唔到噶。 點解呢個時候都仲未到嘅咧？咁、然後你譬如話，我頭先講話，晏晝又要開 quotation 咁樣，晏晝你幾點鐘做好咧？食完飯搞，搞完之後，又唔知佢收唔收到你自己 翻。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中間咧，由你有呢個工作，工作上邊你嘅管理，再加埋中間嘅不穩定性，其實全部係好細件事嚟嘅。 係。 咁但係你要做好呢啲細事咧。呢啲細事去到人哋嗰度，件事都係成功嘅話咧， 係 其實咧都幾有難度 嘅。 其實 因為你有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嘅。嗱，我舉個例子啊。 高少咪生生話念物，因為你背光。 喂，好。你可唔可以幫我揸揸個麥咧？ 我揸條撚都得啊。 揸唔係喎，揸條撚，我驚你跟。 喂呀！哎呀，掉咗咁大个人先扑街真系。 屌你而家揸条捻大得滞，几多硬亲只手喎、啊？ 唔会啦，你而家唔会啊，你变得大噶啦。 啊屌你个閪！唔系最大问题就系你好多嘢控制咗喺人哋只手度啊！我嗰阵时寄货有一样嘢咧，我好捻即系惆怅嘅就系、是、你件货喺人哋手度，你完全系控制唔到任何环境啊！佢系几时俾你，你控制唔到；佢件货掉捻到烂晒，你控制唔到。你做任何嘢去管理佢，你管理唔到，嗰下嘢先令你攞蛋。 所以我點解咧？一個人點解你會疲倦咧？其實可能你只係有份大嘅工作，譬如話你要去維修一台電視機，或者咧你要去維修一個電腦，又或者係你要去將一個雕塑，你要將一個你要去完成一個大嘅工作嘅話，其實反而唔攰，因為咧你譬如話。你要去整一個電視機咁樣，咁你裏面只係要輸出你個技術啫，你有技術可以處理到佢咁咪多咯。咁但係咧，瑣碎嘅嘢咧先係最勞累嘅，因為瑣碎嘅嘢裏面咧有包括幫你負責去將呢件事處理嘅人咧，究竟佢可唔可靠啦？ 係。 佢做唔做得到啦？做完之後會唔會有出錯啦？ 係。 咁然後如果出錯嘅時候咧，又要 點 補救啦？其實根本咧就喺一件事入邊有六七個程序要跟住。只有三件事就即係有十八個程序。一日你唔會淨係做三件事嘅，起碼會做十件八件事，即係有八十個程序嚟處理。 呢啲先攞你膽啊！ 今日咧。你好彩就係十件八件啦，即係好彩你身位喺香港啦。如果你個做嘅生意仲要係中港生意咧，啲係離開咗香港，你茫茫然不可終日啦。即係你真係明白到，嗰種攰咧，係嚟自憂心其實。咁另外仲有咧，喺咁多樣工作裏面咧，唔會每一樣你都中意做嘅。譬如話，我近排我啲兄弟出咗問題。我個拍檔有個失戀，只狗就死埋。咁然後佢又唔想做嘢喎，咁然後佢唔做，咁即係我做啦。 啱 咁到你做嘅時候，做一啲你唔熟悉嘅嘢咧，你冇信心。 啊，呢個係真， 咁你做人咧，其實就咁嘅，做人永遠都會冇信心啊。點解咧？你有信心只會得一個情況，就係嗰樣嘢你做過。咁但係通常都未做過噶嘛。 屌你做過都冇信心啦，未必啊，夠硬啦，屌你個閪！ 所以咧，萬一你冇信心去做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咧，好似咧要比平時咧出嘅力係三倍啊、四倍啊咁樣。咁就係你後邊咧，仲有六七百個 order 咧，嗰啲嘢係唔會停嘅。咁你只可以用最短嘅時間完成佢。啊，點知就係完成唔到啊？因為你覺得唔信啊？你又鬧好多天氣凍啊，即係唔想做啊，呢樣嗰樣啊，啲嘢 hea 咗喺度咁樣。佢話周日，唉，又鳩佢啦，屌好少錢啫。 屌你老味話咁樣你唔得啊！屌你係負責。 嗱，你開始咧就明白啦。原來咧有啲人咧佢係你會覺得佢個質素好低嘅，即係你叫佢做嘅時候做唔到嘅。 啊，我遇過呢啲啊，話俾你聽，屌！ 即係開始我發現咧，呢兩三日啊，我慢慢變做呢啲人啊。原因是因為可能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他本身難，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他的工作太繁重。 我覺得你第一樣嘢，你不是本身難，你是條橡筋拉得行得就已經進入一個斷的地步了。因為我那時候這份工作令到我很勞累，第一第二樣嘢，這份工作之前我以前做塑膠模，我告訴你那種勞累情況是比我現在加倍，但我現在年紀大，當然即接受勞累嗰、那個即係 tolerance 梗係低咗啦。我以前做一份工作，你直頭係做塑膠模，你唔想翻工，你要處理大量嘅數學信息，因為你要用數學嘅方法去解決即係金屬上面嘅切割啦。咁你又要大量嘅體力，屌你老尾，你真係日日仲要俾人屌老母，仲要做下難嘢，屌哇！你嗰份嘢直頭你翻撚到去就係想講一句我唔撚撈啊，大佬！哇，勁到辛苦啊！ 即係我哋其實都係點講咧？即係個嗰種，即係點解你係覺得攰咧？即係。其實出力咧，有時冇咁攰喎。係 啊，所以我成日都想做 AV 男優噶。嗱，你今啊九護士，你今次啊屌好過閪佢，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屌到叭叭聲叫得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即係有冇呢啲工種叫我做啦？屌你，即係我哋淨係想做呢啲工作啫嘛，而家。 系啦， 即系你翻工用腦用力，仲要俾人屌。最慘一樣嘢就係你嗰啲工作係密集式緊嚟嘅，你唔可能會停嘅，即係。你唔好話啊，係喎，屌阿九護士，你都係交二四六啦，你可以坐低唞下，我屌你啦，坐低唞下。 同埋用腦先慘，即係咧用腦咧，你有幾樣嘢就係、是 會出錯啦。 第一你驚諗得唔仔細。 係。 同埋咧，第二你諗得唔仔細咧，其實你會不停重複諗嘅。 係係。 譬如話咧，如果一件事佢裏邊牽涉八個程序咁樣啦，你喺第六個程序你諗得唔清楚咧。你就由一個第一個程序諗到第八個程序，中間再諗第六個程序， 係 係係，即係思考嘅過程咧。好啦，到你諗完之後咧，你仲有一樣嘢擔心，就係唔記得。 啱。 我而家最驚咩咧？我每日咧就行出門口嘅時候咧，我有冇鎖門咧？ 如果你有呢個習慣，我話俾你聽，你開始進入一個地步叫 anxiety， 焦慮。通常焦慮症嘅誘發會係點咧？我出街記唔記得鎖門？我頭先有冇閂石油氣？出街記唔記得閂呢個煤氣爐或者閂燈？當你開始有呢啲情況嘅時候咧，證明你一個人已經開始進入一個焦慮嘅狀態。如果你仲覺得個身體好勞累，瞓極都唔夠，進入焦慮狀態，第二步，最後一步係咩咧？你個人會好退隱，好 withdraw， 乜都唔撚想做，搭喺度。 咦？我而家就係咁啦。 呢個是焦慮症嚟嘅，因為你之前嗰個橡筋拉得太行，斷就係咁樣斷咯。唔係話我擔心啲乜未做，之後個人好行來行去嗰件嘢做咗未，唔係咁嘅。焦慮症就好似你而家個 picture 咁樣，就係因為之前做得太撚過多，憂心得太多，即係諗得太過多，個人負荷得過重就會係咁樣。 唉，有時譬如話咧，同人即係咧，你出嚟社會做嘢，如果你得一個人嘅話咧，你做嘢就帶住一個抱。如果咧，你諗下咧，你本來出嚟做嘢就為揾錢嘅，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咧，好多拍檔啦，即係你要好多同好多，其實拍檔中間咧，互相都會過招嘅，其實。 一定會啦，屌出嚟嗰啲叫拍檔啊嘛，唔係叫老友啊嘛。 即係哪怕係就係、是、我過嚟嘅時候，我俾啖肉你食都好啦。即係中間都好多嘢要處理，即係包括係人哋唔找數，佢想我找數俾佢啦。譬如話佢嚟到嘅時候，佢去界定佢工作嘅份量啦。譬如揾自己有嘅好處就係、是，你覺得有時 今次做少，下次做翻多，即係有時會至少會有調教啊嘛。如果唔係，但係有時咧，你又聽到人哋怨啊、呻啊咁樣，跟然後你就覺得心裏邊你又好難平衡啦。喂，大佬，食你係食份大嘅，錢我同你分一半，風險你又唔係同我對分嘅喎。即係咧，有時覺得，屌我做咩唔食份大嘅啫？係 啊。 咁咧有時認清咗我哋啲拍檔嘅時候咧。你又要去開始篩選啦，邊只邊 啲人適合喺邊啲位做邊啲？ 佢有能力，即係咧，好似以前打《三國演義》咁樣。啊，呢、這個人智力係100，武力係得零嘅，道德係4咁樣。啊，呢啲啱咩啦？呢個拎佢嚟做炮灰啦。嗱，呢個智力1000，但係武力咧零嘅，呢個就係齋諗嘅啫，好就係打電話問嘢。之後咧，喺呢個咁嘅鍛鍊裏邊咧，我就開始明白咧，就首先咧，第一錢一定要攤翻得位，嚇，即係冇咗呢個條件就乜都唔使講。第二咧就係錢攤得穩，只係入門啫喎。能力是不是差得雲呢？即是每一次去工作的時候，人手一定是會調配幾個的啦。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因為你用平等嘅錢去待遇佢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自覺覺得地位亦都係平等嘅。所以咧，佢哋會講嘢。咁啊，又係有好有壞喎。有時佢哋會覺得譬如話我同啲拍檔影嘢咁樣，佢會同我講話：，喂，呢壇嘢咁樣要加1000蚊嘅喎。即係但係講緊我俾佢嘅錢已經係佢平時嘅錢嘅兩倍啦，已經係。咁然後咧，我話好啊。咁然後咧，我話咁啊，我可以令我嗰份人工啊扣1000蚊俾佢，然後我話俾佢聽咯。 屌啱啊！呢招啱啊！筍哥你做得好啊！ 你而家食獎佢1000蚊。 啱啊！ 跟住然後咧， 又都係貴大鬼啊！屌你！ 即係咧，有時嘅嘢咧就係、是要即係要再 要制衡佢哋， 但係咧一諗一做呢啲嘢咧， 你就會好煩啊！ 你其實咧，除非你個人好清晰，你有時咧做衰嘢，你又怕俾人知道， 係 做完啲嘢嘅時候咧，你又怕傷感情， 係 咁然後咧，其實好多咧由好多負面嘅能量咧去推動你工作嘅，其實咁啊，所以啊就真係覺得好攰。 逢係一個人嗱，我自己 我講我琴日去打邊爐嘅經驗啦，即係同啲觀眾分享一下。我琴日咧終於放假啦喎，筍哥放假嘅，咁咧就去櫃員機撳錢啦，撳咗1200蚊出嚟，跟住然後咧冇攞到，行咗去。 撚係嘛？你話俾我聽咁啊？ 跟住然後咧，好彩後邊個人就唔係一個貪心，我唔係第一次噶啦，我已經係第四次啦已經。 哇！喺你下次入暗錢嘅時候記得叫我啊！ 跟住然後咧，嗰個人提我攞翻，咁啊攞翻啦，咁啊好多。 但係你四次都攞翻？ 唔係啊，我係得上次攞得翻嘅。 係啊， 我有一次係唔見200，第二次唔見200，第三次唔見800咯。 但係佢有冇吞翻入去？ 冇。 但係你有冇報警？ 俾人攞咗。 你有冇報警啊？ 我冇報警，我話俾銀行聽。 你知唔知報警係受理㗎？ 係咩？ 每部櫃員機而家香港啲櫃員機全部有 CCTV 嘅。 哦，係嘅咩？ 有編號 camera， 有針孔攝錄機對住你塊面㗎。 哦，係咩？ 係啊，你唔好諗住撳錢。警訊咪成日影出嚟，嗱嗰個賊人咧戴住頂帽影唔到，喺下邊有個針孔攝錄機篤撚住你塊面噶。 哦，係嘅咩？ 係啊，但係銀行咧就要你真係報撚咗警，係警察先可以去嗰部即係中央機嗰度攞你張相出嚟嘅，實捉到啊！只要你報警，同埋筆錢大。 嗯。 即係如果筆錢1200，屌你警察採你都閪崩啦。 咁啊，跟住點咧？跟住然後咧就去買嘢食啦。跟住然後咧，一路買嘅時候，都唔知食乜，咁然後見到買咗2隻貴妃蚌，買咗幾隻蠔，買咗1/4嚿鰔，佢都肯切俾我喎，買咗少少皖魚，跟住買咗啲墨魚仔，跟住買咗啲買咗啲蟹棒。 屌你打邊爐你唔怨我？ 我同女朋友過食嘢啊嘛。 哇！屌你食咁撚多嘢，女朋友。 你就講得啱啦，我買完之後咧，廢。屌買咗咁撚多嘢， 食得曬啊！ 即係唔係咁咪食唔曬咯？咪六公仔面咯，所以咁咪買。即係你有時咧就係咁，你已經咧去做嘢嘅時候咧，去到放假咧，直頭個腦已經唔再盤算。平時唔同啊嘛， 已經抌開曬散曬啲螺絲。 有10蚊7支嘅粟米我冇買到。我買咗7蚊2支嘅粟米。 屌你，係咪基因粟米嚟啊？ 唔係，即係好食嘅。但系咧，我直头我个如果咧比著平时我，你知道我都几孤寒 咁啊，一定买10蚊7支啦。 一定买10蚊7支啦，宁愿我嚟插，宁愿我嚟插屎。 屌有啲， 但系咧， 好插啲。 所以你谂下咧，嗰种攰嘅程度咧，系去到我自己系觉得系，已经系好唔 去到极限啦。 已经系好唔妥啊，即系觉得喂，直头买嘢咧，已经唔用脑啊，已经。 喂，两个人食咪买两支咯。 啊， 咁7蚊负担起啊。 唔系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咧，我话俾大家听，如果你真系劳累到一个咁嘅阶段，好多人教真系有用噶。嗱，我每一年嘅工作都好辛苦，咁我一年里边我一定有一个代价。嗱，第一，逢系你好劳累，第一时间独处。即是你放假真的抽一两日或者一个礼拜出来第一时间独处停应酬熄电话接触艺术接触大自然。这五样东西你如果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你真是一个譬如我们的节目里面有些人例如讲紧阿乌啦或者是另外有一个老友他们都成日是一些写字楼工作的朋友来他们的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自己松弛一点呢接触艺术和大自然你会感觉回个 cycle 在回到的因为艺术是一个最漂亮的方言来的这句说话不是我讲的顾长卫讲这个大自然是一个很得意的圆圈来的它有起有落，有日出有日落，有天气好有天气不好，有大雪有这个漫雪纷飞的日子，有这个晴朗天空。我们知道什么是有起什么是有落的时候，唯一感觉到这么强烈也都影响到我们的就是大自然。当你一有不开心或者个人劳累得很紧要，麻烦你试试接触这两样东西，听下音乐啊，去看下戏啊，或者是去下远足啊，我话你有机会独处自己一个去一啲旅行，你唔好去 shopping 啊！屌你老味，一落机去东京，屌你乜101啊！屌你嗰啲乜撚嘢伊势丹疯狂购物冇用嘅呢啲，真系去接触下大自然，真系去享受下艺术，唔识唔紧要，艺术冇人要你识，要你去享受嘅啫。去听翻场音乐会，去睇翻我每年都系噶国际电影节，我系好私人嘅时间嚟噶，就算 even 阿宝宝浪。都是一两场的，之后那些全部是我自己看下去，那你会感觉到在艺术里面你抽离回你工作的环境，因为艺术是给一个发梦的空间，你那个地方艺术那个平台永远跟现实是脱离得很紧要的，没有人会屌你老咪 在你工作的场景或者在家拉大提琴或者是一对古弦乐团在这里奏乐给你免费享受或者你享受一天。没有这些东西的，这个世界全部是给你用来发梦的一笪地方来的。在艺术里面发梦你会很开心，在大自然里面发梦你也都会很开心。 或者我前一排跟我朋友说，哇，不如这样啦，去这个我有朋友失恋啊，真的有啊，哎呀，不如同我去东莞度放翻生物界，然后疯狂做爱啦！ 系唔得噶，我话俾你听， 我谂都系唔得噶。 你第一日， 我近排连咧咸片都唔想睇。 嗱，咪攰到咁捻样咯，屌！即系你劳累到一个阶段系咁样嘅时候，拍硬档你接触下大自然，因为你个人已经拉得咁紧嘅时候会断。我亦都话俾即系听众听，喺呢个节目成日听我哋嘅节目嘅人听。你当劳累到一个好紧张，好似阿笋哥咁嘅阶段，乜捻都唔想做嘅时候，拍档抽离下，孤独下自己。你再抽翻入去呢个圈子里边，死捻梗啊！屌，人就系咁捻样，所以黐捻线噶啦。 系咯，我都要好好休息。 同埋黐捻线系翻唔捻到转头噶，屌。 好，我哋熄麦自己讲第二只。 拜拜。 拜拜。